显初心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八月起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《人民之多代表访代表》，北京市人大代表、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。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、北京城市广播、北京广播网、北京时间一直播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.2 兆赫 AM927000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， 创新未来的自己。我们重新定义年轻。FM98.2 兆赫 ，AM92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，欢迎收听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马苏，欢迎收听 FM98.2。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广场村， 欢迎收听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。 聆听未来，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，生而不同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 李文，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.2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？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、石城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 腾格斯番外，勇者无畏，第三部分。阿尔斯楞最近有些慌，想要一直躲在元帅府，却被父亲大发雷霆一通鞭子抽打，之后明确告诉他必须要去博瑞特帐篷外登门道歉，否则就把他丢到前线和男人去厮杀。他没办法，只能够咬咬牙回来。那天那声大喝让他记忆犹新，之前他从未见过那位水师提督，可是那一声怒斥简直就和父亲一样让人肝胆欲裂。死个探马赤军不是什么事儿，赔偿牛羊就没问题。麻烦的是他当时一阵脑热，对准帐篷内扣动了手冲，万一对水师提督博日特造成重伤。好在父亲告诉他博日特并没有受伤，只是里头那个男人老书生被他打死了。男人比探马赤军还要便宜，只是一头驴。顿时阿尔斯楞心中有了底。他还没有走进帐篷，一道影子闪出来说道， 看，俺要和你比试。 腾格斯双眼死死盯住他。阿尔斯楞皱皱眉， 我没工夫理你，我是来找提督大人道歉的，让开。你打死了老师？ 阿尔斯楞反口讥讽道， 然后呢？你要打死我？你敢吗？ 俺、啊。 腾格斯捏紧拳头，咬紧牙关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翻腾，脸胀得通红。阿尔斯楞倒是有些虚了，傻子做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，还是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于是阿尔斯楞拱了拱手说道，你我都是黄金家族后裔，这次的确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会摆下酒宴赔礼道歉，还请你能够原谅。摸着良心讲，阿尔斯楞还自认为是有不少诚意的，腾格斯却揪住不放， 俺要和你打， 不过是一个男人奴隶，杀了就杀了，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。帐篷里传出博日特的声音， 不必了，你走吧，告诉你父亲我已知道了。 面对这位挂着提督之名的大人，阿尔斯楞还是很恭敬的， 是提督大人。 事情按理说已经了了，没想到一路上腾格斯都跟着阿尔斯楞，阿尔斯楞有些不耐烦， 你要做什么？ 腾格斯握紧拳头， 和俺打，俺要和你打。 白痴，阿尔斯楞骂了一句，懒得和腾格斯废话，挥舞马鞭扬长而去。白日节是蒙古人最重要的日子，每次白日节后都有包括骑马、射箭、摔跤的那达慕。那达慕对男人来说是重要的展示自我力量与技巧的时刻，无论是给上位者还是给姑娘们看，都是恨不得挤出身体里所有的汗水来发挥好。今年是由太师阿鲁台亲自主持，各部人马都纷纷聚集一起，各显身手，力争多个好彩头。年方时期的阿尔斯楞表现极为亮眼，他看似并不强健的臂膀却总能够稳稳地弯弓搭箭，在马背上射下一个个彩花，引来众人叫好。阿鲁台站在木板搭建的高台上，静静看着下面年轻的儿郎骑马搭弓。阿鲁台身披大灰，背负双手，一双鹰目俯视下方众生。蒙古如今三大统领，大汗、太师、元帅。大汗是名义上的领袖，太师佐以政事，号令百官，元帅调度兵马，镇守四方。都元帅府是为对抗明朝再度启用，实则元帅空缺，左右副元帅互不对付，元帅左监军、元帅右监军、左都监、右都监四个人又各怀鬼胎，军方内部矛盾众多，这也给了太师阿鲁台一个绝佳机会，合纵连横，分别瓦解。他先后拿下左右监军和右都监，进一步推进用枢密院来取代都元帅府的军方编制。下面突然一阵喧闹，让阿鲁台微微一动，问旁人， 下面儿郎出了什么事？ 侍卫回答， 禀告太师，有人正在挑战阿尔斯楞少爷。 阿鲁台看向下方中央，挑战者比阿尔斯楞要高半个头，一副平民打扮，没有骑马，正在和他对峙。阿尔斯楞则是一脸的不耐烦。 阿鲁台说，那是谁呀？ 下面的人到处一问，良久才有人回报说， 听阿尔斯楞的随从说，是水师提督博日特的少爷腾格斯。 哦，是他呀。 阿鲁台来了些兴趣，终日里在朝堂上与人明暗博弈，凶险足够，却缺乏了一些阳刚之气，倒是看到这些年轻族人儿郎，反而让阿鲁台心中轻松一些。 告诉下面的人，要比就好好比试。 发话之后，阿鲁台饶有兴趣地观看起来。那达慕三类，骑马、射箭、摔跤。腾格斯没有马，阿鲁台实在不知道他如何有机会赢。每一个骑士都有自己的马，终日陪伴奔驰才能够互相契合，让一名老练骑手临阵换马会大打折扣。弓箭亦然，军营之中最先配发的是统一制式， 而攻守校官则会教导，让每个人改进自己的弓箭，让其符合自己的臂展、力量以及习惯。腾格斯既没有骑马来，也没有背负弓箭，更让阿鲁台好奇，他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挑战骑射精绝的阿尔斯楞呢？至于两人的恩怨，阿鲁台倒是一清二楚。他虽然身在朝堂，耳目却遍布四方。博日特是他极为看重的人选之一，在那个营地可不止十几个探马赤军，光是案子就有20人，其中一名案子的女儿甚至是和腾格斯有所关系。不过阿鲁台还是第一次看到腾格斯本人，容貌上来说，他并不如博日特那么一脸正气，光是看着博日特面容久了都会自惭形秽。腾格斯更像是一个住在大人身体里的孩童，那双眼睛过于清澈了些，让人很容易猜到他心中所想。让阿鲁台感兴趣的不只是这两位年轻人之间的纠葛，而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交锋。比如说左副元帅对于博日特一直是招揽的态度，而博日特一直不为所动。再比如说腾格斯是一个从小被男人、蒙古人一起教育长大的孩童，这样的经历对于蒙人来说是更好还是更差？面对一个纯血的阿尔斯楞，他有什么办法呢？第一回合是射箭，两个人都选择了最为凶险的项目，骑马对射。腾格斯射术不算差，不过比起阿尔斯楞还是弱了一些，被一箭射中手臂，引来满堂叫好。第二回合是骑术，年轻人比骑术并非是比谁更快，而是比谁先出丑。两人双马互相纠缠绕圈，将马作为武器来撞击对方，在老成持重者眼中，这是对马的亵渎。不过阿鲁台不以为意，马也好，人也好，说到底大多数都仅仅是一些人使用的工具，没什么区别。一个转弯加速，阿尔斯楞借力一撞，腾格斯连人带马一起翻倒在地，阿尔斯楞本人则是一溜小跑，轻巧潇洒。周围观看者再度一阵欢呼。阿鲁台指向旁边一个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小姑娘问道，她是在哭吗？侍卫答道，太师，她叫纳人托亚，似乎是腾格斯的相好。纳人托亚这个名字阿鲁台有印象，他的母亲正是自己的案子之一，可惜小姑娘却并不知道。两回合皆败，腾格斯却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最后一场。纳人托亚在和他说什么，似乎是在努力劝告，腾格斯只是摇摇头，意志坚定。阿鲁台不禁一笑，这种固执倒是和他父亲一个样。摔跤时双方都穿上交易皮甲，上有金属圆头钉，下身则是阔腿长裤。随着中央裁判一挥旗，两人手臂相抵，腾格斯身材更高，双手抓住阿尔斯楞的肩膀，阿尔斯楞则是低头撞入腾格斯怀里，肩膀顶住对方胸腹，让他无法完全发力。突然阿尔斯楞头往下一沉，肩胛发力，压迫住腾格斯的小腹，将他往后撩翻。腾格斯则是顺势双手搂抱住对方的腰腹，借力翻转，将阿尔斯楞头下脚上搂在怀里，就地一滚，把他按倒。阿尔斯楞身体一晃，双腿夹住腾格斯左腿，借力一拧，反身压制住腾格斯的右胳膊，这是类似于十字固的手法，在群战上几乎不可能施展，一对一肉搏却是很好的招数。阿尔斯楞大喊，还不认输？腾格斯脸绷得通红，眼睛里都是血丝，他大口呼吸，把脑袋旁的草皮都给吹开来，就是不肯认输。一声清脆的咔嚓声，腾格斯突然挣脱了十字固，左手臂弯夹住阿尔斯楞，用他宽厚的胸膛将他死死压住。良久，直到阿尔斯楞拍了几下草地，裁判这才把两人分开来。犹豫了一下，裁判看向阿鲁台的方向，阿鲁台不置可否。裁判举起胜者的臂膀，台下鸦雀无声。